一条三的风波并没有随着比赛的结束而过去，或者说对于记者们而言，这时候才是真正的高潮。以阮成为首的一批记者被唐柔的态度给彻底激怒，回去就开始撰写各种声讨的文章。阮成所在的电竞时代是个半月刊，距离下次出刊还有一周的时间，他哪里还能忍那么久？迫不及待的就在个人博客上公开发表了对唐柔的讨伐。 将这次事件称之为一次丑闻，引起巨大反响。除此，各大媒体门户也有相关报道，从不同角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攻击。不过，在此当中，也有不少记者对唐柔给予理解，比如常先，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唐柔这边，对阮成那帮记者各种看不上眼。 但问题是，常先所供职的电竞之家对麾下记者要求严格，约来的稿件可以标注不代表本报观点，但自家记者的稿件那就要接受约束了。电竞之家不是不能有立场，但是这一次唐柔的举动极具争议，自毁承诺这样的事儿，怎么说也无法占全力。电竞之家向来重视他们在圈内的公正权威。 这次事件最终商讨的结论是不表达态鲜明的立场，左右各打一棒。如此一来，常先摆明支持星星和唐柔的稿件，自然就不合意愿了，被主编连毙了三次。常先也是个有热血的青年，被折腾得差点就想撂挑子不写。可转念又一想，自己这样一撂，帮助星星和唐柔发出的声音，岂不是要更加弱小了？ 于是常先翻出了不少前辈的稿件来研究，学习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导向。于是最终在各大一磅时，虽不明显，但比例还是显露出了轻重。这种把戏也瞒不过经验丰富的主编，但是只要不太露骨，稍有倾向问题不大。毕竟毫无立场的机械评论，那会显得毫无判断力和影响力。 电竞之家一方面对自家的稿件严格束缚，另一方面却也在借这话题吸引眼球。电竞之家对外各约了一稿，一则就是阮成个人博客所发的文章，另一篇则是找了著名评论员查小夏。阮成的立场自不必说，而查小夏呢，那是已经公开宣称是星星脑残粉的评论员。 这种评论员一般情况下不会去约他所粉战队的相关稿件，但此时电竞之家偏偏找他去约，毫无疑问，正是要借他的笔来和阮成打擂台。查小夏也不负众望，对唐柔各种包容理解，对阮成那波人各种冷嘲热讽，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但是总体来说，毁诺这一不争的事实还是导致了不利于唐柔的言论占据了绝大多数。电竞之家常先努力表现出的模糊立场，查小夏旗帜鲜明的理解呐喊，还有一些其他家表达的理解，最终都无法占据上风。毕竟，哪怕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唐柔的行为有不当之处，他们所能代表的也只能是理解。 却无法彻底将此描述为完全无错的正义之举。一片骂声中，实质性的影响很快就出现了。原本对唐柔很有兴趣的数家企业纷纷收回了他们想要合作的意向，甚至有已经和星星合作的赞助商对于这次唐柔的言行表达了高度不满，给未来合作的可能性打上了重重的问号。星星。 因为是初入联盟，基本没有哪家赞助商会直接给他们签个长约，普遍都是一年合同，而后是他们这一年的表现和成绩再做打算。而现在这种负面关注，显然是他们不喜欢的。再然后，联盟方面也对这场风波表示了关注，最终以言行不当为由，给星星和唐柔各开了一纸罚单。 联盟对于形象可是非常敏感的，毕竟电子游戏最初可是有过“电子海洛因”之称的。虽然现在观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联盟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一切的一切虽然都有所预料，但来势之猛还是让陈果大为意外。尤其联盟的罚单更像是火上浇油。 把声讨的声音撩拨得更猛了。烦哪，陈果郁闷着，结果到了训练室的时候，却看到叶修和魏琛凑在一台电脑前认真讨论着什么。还好他们没有受到影响，陈果十分欣慰，对于这老几位的心理素质也越发佩服了。有他们荣辱不惊的态度，其他人的情绪也能很快稳定，这种定海神针一般的作用真是一支队伍不能缺少的呀。陈果一边想着一边走了过去，听听这两位是在商讨什么。 这帮傻逼，难道他们写东西之前真的一点也不去调查一下背景的吗？ 没有什么公开资料吧，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这种想象力啊。 嘿，那倒是。哎呦，这个骂得好狠， 这个才叫毒呢，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 小虾米就算了，越是有头有脸的我看越得完蛋。 第一个被干的肯定是阮成， 他是够用心的。 马上要失业了吧， 谁知道呢。 哎，会不会直接被弄死啊？ 夸张了吧，人家是正经的企业家。 亲女儿啊，被这样喷，弄死都不解恨。 我想大概也就是…… 陈国重重咳嗽了一声，怒气冲冲地打断这两位没下线的评论。亏自己还以为他们在讨论什么正经事，合着这俩是在这幻想着唐柔的家世背景会帮他做出怎样强有力的还击。 哟，老板娘来了。 魏琛听声回头，随便招呼了一声，继续毫无自觉兴致勃勃地去看那些声讨唐柔的文章和言论了。 我来看看你俩这是忙什么呢。 哦，小唐被喷得好惨啊。哎，你说他老爸会怎么出手教训这帮东西啊。 魏琛居然还想拉陈果进来一起讨论。 我鄙视你们，小唐早说过了他独自承担，他什么时候拿自己的家事说过事啊？ 话不能这么说，小唐的霸气我们是知道的，但当爹那得尽他那份心呢，怎么也得收拾几个以示警告吧。 这话一说，陈果一时间无法辩驳了，他只能相信唐柔是绝不会转头就向家里求救的。但就像魏琛说的，唐柔虽不需要，但唐家却未必会什么也不做。正愣呢，身后门一开，唐柔走了进来，一边还在接着电话。 嗯，我没事的，不用管我了，就这样吧。 电话挂了，屋里三位面面相觑。这电话听着应该就是唐柔家里打来的，说的大概就是当下这事儿。唐家是想怎样呢？唐柔看着发呆的三人，摇了摇手中手机。 我爸爸也在关心这事儿呢。 哎，他老人家怎么说呀？先让电竞时代破产吗？ 电竞时代新刊还没出呢。 跑不了和尚，但也先把庙拆了。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陈国刚说完，手机响了。 喂， 陈老板吗？ 是我，哪位？ 我是唐书森。 嗯， 唐柔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我这女儿性格就这样，好强。 嘿呦，陈果瞬间就哆嗦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哪位，连忙回道：“ 唐婆婆，您别这么说，我们……啊！” 唐柔显然从陈果的称呼语气上意识到是谁打来的电话了，冲上来就把陈果手机抢了过去。 “爸，你干嘛呀？” 唐柔大声说着。脸上出现了极其少见的窘态。 知道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您快去开会吧。嗯，好的。哎呦，说过多少次了，我那个职业叫战斗法师，战斗法师，斗神是一个绰号，是专指这个职业里特别厉害的一个角色。嗯嗯嗯，操作者更重要，您说的对。是的，现在在我们队。嗯，散人君莫笑，你挺清楚的嘛。聊什么呀，人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叶修三人面面相觑， 听这意思，唐柔老爸对荣耀已经颇有研究，还想和叶修大神交流两句。 爸，你别闹了好吗？冰霜森林打不过去，您让王秘书给您找攻略。 汗，三人抹汗，这个交流层次确实有点低。 我能过呀。带不了，您是在十一区，我的号就算回浦东区也只能去第十区，咱们不在一起。别别别，您不用过来了，有空我去那边建个号找您还不行吗？我们要训练了，我挂了啊。再见再见。 唐柔终于挂掉了电话，长出一口气，望向三人，脸上的尴尬一时间却还下不去。 他最近也弄了个荣耀号，没事瞎弄弄。 哦，听出来了。 叫什么名字啊？我给武臣打声招呼，照顾照顾。 哎，伯父有兴趣当经验宝宝的话，就干脆交给我吧。 我们训练好吗？ 唐柔都快哭了。